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轮到谭杰，第四次单身浪潮来了啊！不是，好像是第三次吧？啊，是第四次，第四次，这个第一次那天我学了一下，1950年婚姻法 啊。 颁布之后，大批的中国人 就离婚了， 离婚。而且文道刚才还告诉我，说是那还是中国就新中国 对最早其中是最早的一个成文的法律。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，你看很多法都还不健全，甚至还没写好，很多刑法里面的部分，很多财产的继承法、转移的法，样样东西都没有，但就先来闹个婚姻法，这是新中国当时的一个标记之一。 就说明我们新中国很通人情， 对，就是先解决封建遗留的问题。 对， 我相信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大批的这个老干部进城，肯定是他们以前的这个婚姻都是包办的封建婚姻。 你说 啊，有一些 ，那这咱不管了，是吧？咱现在也很难办， 我就办不好。 我跟你讲，我呀非常善于从这个细节去观察人的这个心情。比方说，这个昨天潘杰给我们发邮件，他不是说话题吗？然后潘杰说，第一个话题我想谈谈最近啃老族的问题，第二个话题我想谈谈台湾的问题。哎，反正也想不出什么来，最近心情不大好，就感觉这个他这个 有点郁闷了， 不由自主的抒情，是不是？ 因为最近确实是非常心情不好，一个呢是大概半年前嘛，就是有一对我们认识的，我和我先生都认识的一对朋友，表面上看他们确实是非常的婚姻幸福，两个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然后都是这个男的， 文化越高离婚率越高， 对。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米已成炊了，就说我们已经离了。 什么叫米已成炊？一般过去是说结婚了，但是米已成炊的离了。 就我想他是早告诉我们， 对， 他是早告诉我们，我们可能真的就朋友就去劝一劝啊，怎么样，就是去分析一下怎么样。但是就是已经成事了，就是后来就没话说了，就是这已经是成为事实了。但我们确实是朋友，大家都觉得很可惜，觉得是不需要离婚的，就是一些事。 你怎么知道？ 就是听他们讲的时候，都是一些小的细节啊，比如说这个太太就觉得这个丈夫一回家就看书，要不就是看电视，要不就是在网上就不理他。那么这个丈夫的埋怨呢，就是说他要求太高，说他要老拉我去逛街，他吃饭呢他不吃肉。所以我们俩要分开的做饭，然后说这个就是非常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就是闹到后来呢就要离婚。那么还有一件事呢，就确实是我们还有认识的一对，就是现在正在闹离婚，就是说的话呢，就是说其实我两边听了以后，我其实都觉得两个人都很苦，就是男的呢，就是说现在是面临一个事业的一个危机。因为他现在做了副经理了，那么现在他的公司呢就可能要撤出香港，因为过去五年呢经济不太好，所以呢他们这个投资呢很失败，那么现在呢就说差不多一年以后呢，他可能就是面临要卷包袱要走人了。那么他的想法呢就是说，我现在都快四十了，我混到今天也不容易，一家四口呢都靠着我一个人在工作，那么如果我这个没有这个前途的话啊，如果我要去找工作，第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好的工作，第二如果我找不到工作的话，我们一家就没饭吃了。那么这个生活的压力呢我也能够理解，因为人到了这个年头啊，就是接近四十，然后又不知道这个前路茫茫啊，然后那个很恐慌的那种感觉，那个悬而未决的这个命运，对他来讲确实是心理一种威胁。那么 这就要离婚吗？ 去听那个女的呢，女的就是说啊，她也是同样抱怨，就是说回家以后就是打机，或者是上网站就看网，家里的事儿她也不管，我对她是已经是这百依百顺了，这洗脚水也给她倒好了，和以后就给她饭做好了，可是她还是经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，都是这样子的小事儿。你看起来其实每个人都有道理，可是为什么就是要闹到这一步？就是说大家是说。没有就觉得说这个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我真的是觉得说，如果说每个人都从对方的那个看一下的话，就可以理解就对方的这种心情。那么其实呢，我觉得是什么呢，就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是小事，其实人呢就是处于一个 惶惶然的状态当中，在这惶惶然的这芸芸众生当中，你找不到心灵的一个依托，你总觉得就是说丈夫也好，这个家里的妻子也好，总觉得说没有东西可依靠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男的呢就可能是说，哎，突然间碰到一个这个红颜知己，哎，可以聊一下，得到了心灵的寄慰。那么女的呢就觉得说，我对这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我本来是把你当一个经济上的依靠，心灵上的依靠，那现在的时候我也不好看了，是吧，人也胖了，也不没有工作好几年了，那我出去的时候我也是将来是前途茫茫，就是我也是个没有出路的人。 是是是是。 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说特别的郁闷呢，我就是说其实都不是，这些生活上的小事都是不是事。 那你为什么特别，这究竟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 我的问题，我觉得 我的问题也很严重。 我的问题也很严重。 说一说。 我就是说我为什么我最近也在看一些广告什么，我真的 什么意思，征婚广告 不是，我是就是我突然觉得说我们的生活当中都缺少一些资助。我生活到现在，你说我学位也拿了，我工作也这么多年了，我的生活好像呢也是挺不错，可是就是说你想到将来的时候，你真的觉得是你不知道你往哪里走，你觉得就是说你没有一个指路明灯，你找不到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依托。所以我在找广告找什么呢，其实我是想说我不如去学学佛，我为什么是不去上上这个道家的这些课程，或者说我去读读什么诗经啊，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。 道家也不一定靠得住，铁瓦店上的老道爷 连 个眼球都给挖了， 心肝肺都没了。 对 啊，但是我就非常想问的就是，就你们两位， 对， 就 是问文道有几位。 如果你结婚到现在，你是不是觉得是说生意婚，就算哪怕你婚姻很幸福，可是你还是有一种心灵上不知道你的前途在哪里，你不知道那个。 我想我们常常搞混啊，就是像你刚刚说那个例子啊，说那两个例子，你就说到他们生活很好啊，其实他们我们看起来问题不大，都是一些芝麻绿豆事，何苦为了那些小事而分开呢？我们常常想象，就是一对夫妇的结合跟分手，是因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很高的原则，在最高指导原则底下，他们必须分手了。比如说有第三者或什么，其实不一定。往往分手，婚姻的结束跟恋爱的结束是不同的。恋爱的结束可以是因为很高的原则，比如说哎呀，我们不再相爱了，如何如何。但是婚姻的结束，很容易就是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婚姻是在一起生活。你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你生活中日常的各种生活习惯、生活方式的摩擦，就累积下来，就完全足以让你崩溃了。就等于你骑一个车，开一个车，这个车机件老化了，它跟路面摩擦加深了。你说它是不是因为一个很大的撞了车，然后这个车才毁掉？不是，就是车坏了。 老化了， 他走不动了。 那我 这么觉得，我还 说 以金什么绿豆小事，文道，你这个戒指以前我没见过，按照女人的这个规矩，好像戴在这个食指上，是什么含义？ 我不知道什么含义，求婚呢？ 是吗？ 不是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女的如果戴在食指上，就说明发誓独身， 是吗？ 哦，对， 你是不是发誓独身？ 我可能有这个倾向。 你的这个结婚戒指在哪？ 我找不见了。这个 你看， 我很少 戴一个像耶稣脑门上那玩意儿，就荆棘丛的那种结构。 对，这是很多年前一个就已经。 那我再问你了，你太太的这个结婚戒指是不是戴在手上？ 在他那个戴，但是 我 这个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？ 就是你多重视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我很早的时候，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曾经有过一个想法，而且后来就算结婚的时候，我也说得很坦白，就是我觉得我迟早有一天我会回到一个独身的生活，那个独身的生活而且是特别宗教性 的一个 状况。 真的是跟你太太讲了吗？我要去问问他。 很早 就 是，因为我向来我就觉得就是，一个因为我最重视的生活，我觉得最好的生活，是一个在隐修院里面的生活，那样的一种生活就是独身的，然后而且是一个很纯粹的一种状态。 你看他这个什么天主教是吧？ 对， 因为他这个他骨子里有一个情结啊， 嗯， 他要献身给一个什么东西， 嗯， 最终没准落宿在这个修道院， 是吧？ 对，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一个。 但是我再问你啊，文道，你的这个家庭，你能就是说你的父母亲的这个婚姻家庭状况， 嗯， 怎么样？ 也就不怎么样嘛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就是我一直觉得，就是婚姻是一个什么呢？婚姻就是一个很日常的生活的方式的结合，特别是你刚刚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文化越高，离婚率越高是吧？你以前的人呢，就心思我觉得是很单纯的，就是反正都是媒妁之言，那么就父母之命，然后结婚呢不是为了爱情，结婚呢是为了一个家族的交换，或者说是像恩格斯所讲的，就是一个财产的一个再分配，那么或者是子孙的一个再延续。但是现代社会我们讲结婚呢开始讲爱情了， 嗯， 那这是两种反过来的思路。什么反过来思路？以前的人呢，他结婚他想的就是我们是，你想想看啊，以前的人结婚真有意思，就他在洞房那一刻他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 那多刺激啊， 然后就上床，然后呢他就等于是怎么说， 你为什么要加入 到肉体？对，他是肯定说他是我们现在总觉得说，哎呀，以前的人多精神了，现在多肉体。不，我就反过来，以前的人是纯粹从肉体开始，从最具体的生活24小时这么起来，再慢慢培养感情。但现在不是，现在是先讲感情再讲生活，而你一到生活那部分的时候啊，其实生活里面是很多东西是跟你感情是冲突的， 就会出现机车老化的 很多 东西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可能不是啊，我的这个生活圈子比较窄啊，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，怎么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就是他的婚姻是幸福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道德说人好人坏人的问题，这看来是一个值得正视的一个问题。你比如说现在我那天听见一个学生说，我们班，你说吗，我们以为离婚的孩子还是少数嘛，在他那个班可能是个案啊，他在我们班已经有60%的学生孩子是父母离婚的， 美国也是这样， 你明白吗？就离婚的孩子占了大多数，反倒是 全国都这样 啊，就是这个是 对。 其实我觉得呢，我觉得不是机械老化了，我确实觉得说，为什么文化越高，离婚越离婚率越高呢？因为我觉得就是说，女性吧，你越是到文化高的时候，你越是不适应的家庭生活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比如说我们啊，如果说这个人是大学毕业，那他基本上是18年都在受教育，是吧？小学6年，中学6年，然后大学是4年，那12年加就16年啊。有的再往上的硕士啊、博士啊，那的话基本上有20年的时间在接受教育。那我特别能够理解，就是说学历高的女生为什么要离婚？ 就像你一样。你学历高，我不是说你要离婚。 这个痛苦我是切身体会到的。为什么你从20年的这个你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，你都把自己当成是个男性，你是没有性别之分别的。你接受的教育，你在课堂上的这个学到的东西，老师也基本上不会把你当成说男生还是女生哦，女生就要学家，以前可能还有啊，就说要学家务啊，要学管理家里管理家里财政啊什么的。可是你一到结婚之后呢，你的家里面就有一个男女的分工的问题。比如说我们家就很具体了。 老公肯定不干活。 他肯定不干活，这没话说的。 沦落制 度。然后呢，就是说所有的家里的这个油米 柴米油盐酱醋 啊，然后呢还有呢，就是每个月要交的这些什么水电啊、煤气啊，每年呢这个要填税表啊，然后是出去旅行要填一个什么表，全部我通包了。所以你 的我是现在发出了家庭主妇的来源， 释放，就是说你在你的教育的过程当中，你是没有意识到，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的，因为我们讲家庭也根本上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机构，在这个机构里面是有男女分工的，这个分工 基本上是男女女的还是要料理家里的事情。 你要不料理呢？ 我要不料理，那家里就垮了。 垮了就垮了，两个人都闲言有 的。我们就看嘛，就看要快垮的时候他怎么做。 对，你的问题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如果说你不洗碗的话，那你就把这个碗堆得很高很高，然后你们就吵一架，两收场。或者说你这个，比如说他那个税表不去填的话，那税务就一年以后就写一个通知说，你三个月再不交税的话，我就要去到警察局去告你了，你就等着人来抓你吧。 那你要不着急呢？ 对， 他着不着急？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你的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消极的方法，就是两个人憋到谁最后憋不住了。这经常是这个女的憋不住，因为我不喜欢看到家里很乱吧，是吧？我也不喜欢，所以到最后就是说是一个你到家里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收场，就是说你憋到最后。 你说这个现象我很常见，人家讲嘛，人家是公共知识分子，对吧？ 对， 这个我老说这么一句话，我身边很多这种人，就是一帮男的，受过现代高等教育，社会上有名望，写书也很好看，那么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啊，那么而且是女性主义者，受过现代教育，就很懂得就是说男女呢，那么我们不能这被这个传统的分工啊， 对， 来界限， 对对。 这个叫做公共女性主义者加公共知识分子， 但是在家里， 就是公共场合的时候， 对对对对， 他是女性主义者， 回到家里， 在公共场合他是知识分子，回到家里面就是个他妈还是个臭老头，一个马拉老头， 还有个大男子主义。 对，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最近李银河，有很多争论，上次咱们讲过在南京那个讲话，引起一些争议嘛，现在美国的学者都说，说李银河你自己 也 说。你也不要搞一夜情，你也不要搞什么什么啊，但是你为什么要争取呢？然后人家李银河还有一个回复，就是说，对，正如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是我要坚决维护你发言的权利。一般我不搞多性恋，不搞什么淫乱派对，不搞什么什么，但是我要为少数人的权利而坚持而争取，才发生这么一个争论。 那个问题很复杂，就因为李银河他们那个争论呢、就是有一种批评，我觉得也不能说是批评，但有个反面的想法，就是说的也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，比如说受过现代教育的人，我们很容易去接受一些西方很开明很自由的观念，比如说像李银河说的观念，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怀疑结婚这个东西，但是呢在美国或者在欧洲恰恰那个情况是怎么样，就是他有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会大力鼓吹，最近我也常看见书讲这个婚姻那种制度是不是应该终结，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有一批保守的知识分子，就是代表那种我们心目中美国那种乡巴佬啊，他其实不是完全没文化，他们说出来也是一套套，也是有理论的，也是有保守精英在支撑的。你不觉得中国现在问题在哪？就是我们有知识精英都很自由很开放，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很程度很高的保守的精英。 我觉得其实互相间要能容得下人，在各个领域各种问题上，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婚姻其实就是个就咱们讲建设成多元社会啊，是和谐社会，就自己多元，大家彼此之间都能够容得下生活方式不同的选择，这就是我觉得，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讲是文化，我在讲更深的哈。我现在为什么问你那个问题啊？我比如说我觉得哈，好比说我的父母亲关系很好，我来自于一个什么呢？很家庭内部非常温暖的，但是呢对外很少有交往的家庭，是吧？外来户，家庭内部特别温暖，所以你看我会感觉有的时候在我选择起来哈。亲情，就如果两者是对立的话，亲情比爱情更重要，这个或者说是某种恩义比欲望更重要。不是说我不要啊，我是觉得呢，就是你比如说像爱情啊，或者像通常我们讲的欲望的满足，那好像本来也是这个水中月，这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你可以追求一时的满足，可是你看。就是说我的心啊，如果能让我有安顿，其实我还是习惯，就是说好像有个家人，但我们之间的那种感情很难起名字，你比如说很难说这叫什么那叫什么，混杂的，但是基本上啊好像一种稳定的关系是让自己心里啊比较踏实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觉得 人都是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下走出来的， 那当然 对吧，所以说在感情或者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啊，可以存在同时的多元， 对 是吧。 但是现在还有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婚姻制度的时候，想象一下一种社会， 对，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矛盾，其实结了婚以后其实很多都是把爱情是转成了亲情， 嗯， 所以你说的这个老话其实还是爱情没有转成亲情，所以你才会觉得这么小的摩擦你会觉得有问题。其实你说你在家里你跟你父母难道没有摩擦吗？你有摩擦吗？ 对， 但是你就不会跟他们离婚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说 你们没得离啊。 但是你看哈 啊 但是实际是不同的，现在好多小两口你真让他跟父母住一块儿，不能住一块儿的， 不能住一块儿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会说就是你这个生活上你是可以安排的，但是你不至于说就说这个爸爸我不认了，这个妈妈我不认了，你没有这样子的 关系吗？但婚姻是契约嘛，你跟父母不需要签约，说我承今天开始我承认你是我爸，你承认我是儿子，不会这样对吧。所以我觉得婚姻制度啊，它是一个人类的社会结构这种组织的方法，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这种组织，我们现代那种单对单男女异性恋的这种双元的结合，其实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历史现象， 嗯， 对不对？